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走进韩国，来关注一下韩国在继去年推出的82房地产新政这个严厉的房产新政之后，整个韩国尤其首尔地区的房价的走势。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分析报道，看看对于中国的楼市呢，是否有相似或是启发借鉴之处。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还要一起来了解15年前发生在联合国巴格达办事处的一起恐怖袭击案件。15年后，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专门仪式怀念这些逝去者，也希望未来无论是平民还是国际公职人员，都不要再生活在恐怖主义的阴影威胁之下。在消灭恐怖主义的这个问题上，人类任重道远。好了，让我们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政府当地时间9月5日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美国的贸易赤字在7月份激增，上升到了501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很在意美国的贸易逆差，这也成为了他四处发起贸易战的最好的借口。不过为什么贸易战四处硝烟，然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仍在持续增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这个话题，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那么就在特朗普政府忙于发动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之际啊，我们目前得到的数据就显示，这样的贸易摩擦带来的结果呢，对于白宫来说呢，可能是事与愿违的。那么七月份的贸易逆差数据呈现第二个月的连续扩大，那在数字规模上是攀升了到了5个月以来的新高，而这样的涨幅呢，是创下了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呢，从贸易国家和区域方面来看，美国在七月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较之前的一个月相比呢，是攀升了10%，达到了创下历史记录的368亿美元。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则是缩小了25.3%到55亿美元，但与加拿大的贸易逆差呢，是猛增了57.6%到31亿美元。此外呢，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逆差呢，更是上升50%，达到创下记录的176亿美元。而从进出口单独分析呢，我们会发现啊，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这个贸易逆差的扩大，主要是在于呢，贸易伙伴实施的这个报复性关税政策，使得美国的出口产业呢受到了重创。那其中大豆出口下降了7亿美元，而商业飞机的出货量呢下挫了16亿美元。那么这使得美国在七月份的出口额在环比上呢下降1%到2111亿美元。那么这个数据呢，使得在今年的前7个月呢，美国的贸易逆差累计已经是达到了将近338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316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增幅达到7%。那对此呢，市场人士对贸易摩擦升温的这个忧虑呢，也在升温。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大卫·威萨尔在一次近期的采访当中啊，就对我们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关税收入的依赖呢，已经是100年前才奏效的手段了。然而呢，当时联邦政府能够通过关税获得大部分的收入，是因为呢经济规模要小得多，并且呢没有数万亿美元的大额度支出项目。然而呢，在如今的美国，伴随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张、私人储蓄下降、利率水平和美元汇率的上升，使得进口呢在经济复苏的阶段会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呢，贸易逆差可能很难通过关税的方式来扭转，而可能呢隔夜公布的数据也是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9月5号公布的美国贸易数字显示呢，7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了5个月以来的新高500亿美元，尤其是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逆差暴增了 57.6%。 特朗普政府告知国会呢，他准备在今年11月底之前签署和墨西哥达成的贸易协议，并表示他准备在没有加拿大参与的情况下推进双边的协定，也就是实际上终止自1994年以来美加墨三方的贸易协定。对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表态十分的强硬，他说加方在关键问题上是不会做出明显让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美自贸协定谈判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同时他也强调，直到最后一个细节敲定前，都不能说贸易协定已经达成。当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再次强调，加方只接受对加拿大有利的新北美自贸协定。 We're going to look for that win-win-win that we all agree is possi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ve been very clear with the Americans that we are not able to accept a deal that is bad for Canada. We will not accept a deal that is bad for Canadians. That indeed, no NAFTA is better than a bad NAFTA deal.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tand for.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在会见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时继续向加方施压。他表示，如果美加最终不能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美国并没什么问题，对于加拿大来说可就不太好了。 We'll see how it works out. If it doesn't work out, that's going to be fine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t won't be fine for Canada. You look at the tariffs that were put on our dairy products, and you look at the walls that were built up in terms of barriers. We have tremendous trade barriers, and we have not been treated fairly. So I think they will treat us fairly. I think we've come a long way toward them treating us fairly. 奶制品市场准入和争端解决机制依然是目前美加谈判的主要分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伦敦，这里正在举行全球高级珠宝展。美丽的珠宝是高贵典雅的代名词，而在全球的高级珠宝市场里呢，眼下是中国和美国占据了第一和第二的位置。中国的高级珠宝消费能力呢，近年来一直为全球所瞩目。无论是在中国国内消费珠宝，还是去国外买高级珠宝，中国的购买力不容小看。那么除了中国和美国之外，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级珠宝快速增长的消费地，这就是印度。分析数字显示，2019年他们就很可能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高级珠宝消费市场。好，来听报道。 在刚刚落幕的英国伦敦国际珠宝展览上，镶嵌着价值连城的钻石和珍贵宝石的高级珠宝让人无法将视线移开，而其中的很多设计都来自亚洲的珠宝商。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高级珠宝诞生区域之一，近年来世界上大多数的钻石和珍贵宝石都被送往亚洲进行切割和抛光。除了占据领跑地位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印度珠宝商们也开始纷纷抢占展览上的重要位置。根据世界知名咨询公司欧瑞的调查显示，印度今年的高级珠宝市场规模将达到628亿美元，超过美国市场的586亿美元预估价值。印度即将攀上全球第二大高级珠宝市场的位置。 It has grown by 74% in the last 5 years, and I would say it's going to grow bigger. 马托尔认为，印度市场取得成功的原因是该国的珠宝制作技术得到了国际认可。过去，印度珠宝市场依赖着熟练的手工师傅制作珠宝商品，而现在印度开始使用更为先进的切割和打磨技术，这为他们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此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设计更加贴近流行趋势，也是推动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Now it has moved to more modern times, so we do a lot of modern jewelry where we make more wearable pieces, more wearable luxury, as I would call it. So it has changed.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global. They understand trends worldwide. That has come over to India as well. 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 过去的两年间，韩国首尔地区的房价呢，像是过山车一般节节猛升。为此，韩国政府通过税务等等方式呢，出台了一系列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政策。所以有很多韩国的朋友看到中国的地产限购政策之后呢，感到并不的陌生，因为有很多的细节啊，与韩国是十分的相似。去年8月2号，韩国公布了最新的房地产对策，被称为是82新政。然而82新政颁布之后呢，首尔地区的房价仍然在上升。2018年8月，首尔地区的房价继续呈上升态势，首尔公寓的平均交易价格呢，已经突破了7亿韩元。象征着高尚住宅区的首尔江南地区的部分公寓 3.3 平方米的均价达到了1亿韩元，平均下来每平方米达到了20万人民币左右。房价的持续走高使得韩国舆论认为呢，被认为是历代最强的82房地产限制政策可能是失败的。现在除了韩国当政的政府之外，韩国的政治界、社会各界呢，各种舆论都出面向市场来施压。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韩国还会推出新的房地产新政吗？下面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就这一话题采访韩国经济学家朴元甲先生，来听报道。 최근에서울과일부지역에서집값이이제크게오르면서 政府提出了最新措施，以应对首尔一些地区最近的房价飙升。房价不稳定背后的因素之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住房政策上的步调不一致。如首尔市最近推迟其对龙山和如意岛地区的大规模重建计划。就住房政策而言，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至关重要。尽管经济放缓，房价飙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资金流入市场。由于市场上有大量流动资产，许多人急于购买房屋作为保值资产的手段，认为房地产将抵消可能扩大的通胀。 내재산을지키는방법으로서부동산을살리는등그런게강해요。 正如韩国 KB 国民银行房地产首席研究员朴元甲先生的介绍，据韩国建联院称，自去年8月2日政策宣布以来，首尔公寓价格连续12个月上涨了 6.32%， 在政策公布之前年增长率为 4.78%。 首尔市曾宣布今年7月开发龙山和如意岛地区的总体规划，促使更多人购买这些地区的房屋，以期提高房价。但由于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迹象，政府于8月27日宣布了其他措施。 수요제쪽에초점을맞추는것을보면은 政府已将首尔的中路区、中区、东大门区和铜雀区这四个地区新指定为房地产过热区，将数量增加到了15个。此外，政府决定在首尔及周边地区开发约30个楼盘，到2022年将提供约30万套住房。土地运输和基础设施部表示，目前住房供应充足，但仍需为潜在上涨做好准备需求。政府的房地产措施主要是控制需求，但现在他表示也将同时扩大供应。 除了首尔更多的反独居区外，政府还指定了两个邻近的郊区城镇清崎道的光明和河南作为过热区。在这些区域，转售新公寓的购买权将被限制，那些希望买房的人会发现获得贷款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政府提供更多房屋的计划显示出一个重大的政策转变，这绝对值得关注。 到目前为止，政府的住房条例一直侧重于抑制需求，例如加强对等待重建的旧公寓安全检查，限制从重建中获取利润，限制抵押贷款，以及限制更高的投资收益。但这些措施未能阻止房价的上涨趋势，政府寻求更多的供应以抑制长期飙升的房价。这是一个恰当的措施，增加房屋数量很重要，但提供更多优质房屋也至关重要。政府已经以正确的方式确定了政策方向，但我们仍然需要等待看看这项计划的具体实施细则。 어느정도내용이나와줄수있을거냐 뭐이런생각이듭니다 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以过去一年的需求为中心，继去年八月政府宣布房地产政策后，首尔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短暂的稳定迹象，但效果只是短暂的，公寓价格又开始上涨，这是因为过热的市场无法仅通过严格法规的需求控制来解决。政府表示它将扩大供应，向那些没有房屋的人发出信号，他们不一定要被迫买房屋，但许多人对新措施的影响持怀疑态度。 이번대책은지난해파리대책이라고있었는데 就政府的市场干预而言，最近的措施被认为不如去年8月2日的政策强硬，他们不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现在政府正在控制需求并同时增加供应，关键在于市场对政府信号的敏感程度，市场不会很快稳定下来，房价短时间内可能会继续上涨。 조금은좀오름세가좀지속이될수밖에없지않겠느냐아이렇게보고있습니다 事实上韩国的住房供应并不充足，韩国整体住房供应比率超过 100%， 首尔的比率为 96%， 这意味着住房需求和供应几乎相同，但就业主入住情况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全国 58% 的人拥有他们的住房，而首尔的比例为 43%。 换句话说，许多人拥有多个房屋用于投机目的，因此随着投机需求的不断上升，更多的住房供应不能成为根本解决方案。考虑到这些问题，政府表示将密切关注市场，并在必要时公布后续措施，包括旨在抑制投机性投资的税收和金融法规。如果政府过于频繁地宣布反投机措施，市场可能会对监管产生抵触情绪。韩国政府有必要制定一项全面的经济政策，其中可以包括将市场上的流动资金汇集到工业而不是房地产市场的措施。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国际恐怖主义伤害的不仅是所在国的国民，同时呢，还有那些在那里工作的各种国际人士。2003年8月18日，当时的联合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办事处遭遇了汽车炸弹袭击，包括了联合国伊拉克特别问题代表德梅洛在内的20多人被炸死，100多人受伤。这一恐怖事件成为了针对联合国最大的一次恐怖袭击。15年前爆发的恐怖事件也为整个联合国带来了创伤。最近，纽约联合国总部再次举行纪念仪式，怀念15年前的遇难者们，也同时祈祷未来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公职人员，不要再蒙受恐怖阴影的袭击。来听报道。 2003年8月19日，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驾驶一辆满载爆炸物的卡车，驶入了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运河饭店。运河饭店是15天前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的办事处所在地，有3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员在此办公。剧烈的爆炸将饭店化为一片瓦砾，共导致22人死亡，15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括援助团的负责人，时任联合国驻伊拉克特别代表的德梅洛。时年55岁的德梅洛来自巴西，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有着30年的工作经验，曾先后被派往巴尔干半岛、东帝汶和非洲等多个地区。爆炸发生时，他被困在炸毁的废墟中，伤重不治。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袭击事件之一，也自此改变了联合国与其他援助机构在第一线的工作方式。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联合国这一中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在袭击事件发生15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讲话，向在袭击中牺牲的同事们表达敬意和缅怀。 15 years ago, the United Nations suffered one of the darkest days in our history. 15年前，联合国经历了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天。我们缅怀那些为和平、发展 和人权事业献出生命的敬爱的同事们，我们对他们所做出的牺牲表示崇敬，我们将继续完成他们的使命，建设一个人人共享的繁荣与和平的世界。 Armed conflict and build a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world for all. 克莱普汉姆是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法学教授，这所学校在国际关系领域享有盛名。2003年，他受联合国驻伊拉克特使德梅洛之邀，来到驻伊拉克办事处担任国际法学顾问。在运河饭店工作的日子里，克莱普汉姆能真切地感受到当地的严峻气氛。 I do remember that the tension was mounting. 就在运河饭店袭击事件的一个多星期以前，约旦在巴格达的使馆也发生了爆炸，有17个人丧生。我们能感觉到暴力的情况正在加剧。当时巴格达的天气非常炎热，气温接近50度，但电力不足，空调无法工作，供水也非常困难。局势的紧张程度就像气温一样不断上升。 爆炸发生时，克莱普汉姆刚刚结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事的会议，正在洗手间里。 The bathrooms in the UN compound were underground. It was an old hotel, so they were. 运河饭店是一家比较老的饭店，所有的洗手间都在地下，完全是大理石建造的，而且也没有窗户。因此我非常幸运，爆炸发生的时候正好一个人在地底下，在非常牢固的洗手间里，没有被震碎的玻璃或是建筑物的碎片砸伤。我记得自己听到了一声巨响，以前我从未听过那么大的声响，接着所有的灯都灭了，眼前一片漆黑。我记得起初我被困住了一会儿，但后来还是成功脱身了，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一段楼梯，然后我就看见了很多受了重伤的人正在努力地找着出口。 克莱普汉姆的妻子莫娜也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当时正担任驻伊拉克特使德梅洛的人权和性别顾问，也在运河饭店工作。 我立刻想到要找我的太太，确认她是不是平安，接着我就听见了他的声音，正在喊着我的名字，所以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对方。爆炸过后，现场一片混乱，很多人都在努力帮助一些受了重伤的伤员。另外，我记得当时大家也都很担心还会再有第二次爆炸，所以必须尽快撤到安全的地方。我太太受了伤，流了很多血，需要缝针，所以后来有一架美军的直升机把我们送到了一个现场的医疗点，我就在那里看着给他缝针。不幸的是，我也在那里帮忙确认了一些同事的身份，他们在爆炸当中牺牲了。后来我记得我太太的治疗结束以后，就有人告诉我们驻伊拉克特使德梅洛遇难的消息。一开始我们都不相信，还以为只是误传，当然不幸的是这是真的。这真是非常惊心动魄的一段时间，许多人的伤势比我太太要严重的多，不管对于他们自己还是身边的人，这都是非常恐怖和痛苦的经历。 克莱普汉姆表示，他和妻子两个人都非常幸运，能够逃过一劫。他本人的办公室被炸成了灰烬，而他的妻子在爆炸发生时原本是应该要和德梅洛见面的。 Well, it's obviously tragic that not only the lives were cut short of some. 这是让人痛心的悲剧。有许多才华横溢、敬业奉献的同事，他们的生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而他们的家庭也在那一刻破碎了。爆炸不止夺走了受害者的生命，也为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无可挽回的损失。对于每一个亲身经历者，他们的家人而言，这都是一场悲剧。联合国永远不该成为袭击的目标，这一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必须被绳之以法。 Which is so tragic for everybody.